什么都保留，更让你魂系梦牵。我不想主动，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无缘分享。我没有主动，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 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每个地方。

此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。